愿恩惠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今天在教会年里面是预苦期的第一主日，预苦期是个悔改的节期。当我们在预苦期的时候，重新看上帝的律法，并重新看我们自己之后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啊，我真还是个罪人。但是在预苦期，我们同时也看耶稣，并且他的受苦受死，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。预苦期的高峰就是受难日，我们纪念耶稣如何在那十字架上就救赎我们这些罪人。那么在每年预苦期的第一主日，就是今天，教会都纪念了耶稣如何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。我们在救恩堂这边所用的教会年的系统是个三年制的系统。第一年我们主要是听马太福音，第二年听马可福音，第三年听路加福音。那么今年是马可年，马可福音年，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9-15节。那么关于耶稣如何受了撒旦的试探，这个预苦期第一主日的主要的主题，马可只有记载了一点点而已，这个就是在12-13节，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就这样，那因为关于耶稣受试探在马可福音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就包括这件事之前跟之后所发生的事，就是耶稣受洗并他开始宣讲上帝的道。那关于耶稣受试探，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谈得详细多了，所以如果要好好地讨论那件事，我们最好在马太年或者路加年做。那今天呢，在这马可年，我就选择在这正道里面不注重耶稣如何受试探，反而要看这整段经文，包括耶稣受洗他开始讲道。我们今天也会稍微参考我们今天崇拜其他两段经文，就是从创世纪还有雅各书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今天这整段经文，作者马可还有当然背后就是上帝自己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这一段也在整个第一章里面，他就是非常快速地一个一个地告诉我们耶稣在做些什么。马可甚至从第9节到了第30节8次用一个特别的字，原文希腊文就是 euthus 啊，意思是马上或者立刻啊，来形容耶稣所做的事。那我们和合本圣经的中文翻译没有把每一次这个 euthus 翻译出来，但是马可就是一直说耶稣马上做这个，接下来立刻这个就发生了，接下来马上他做这个等等。那马可就是很急着要记载耶稣自己很急着一直在做的事。耶稣除了受洗受试探开始宣讲上帝的道之后，我们经文后面几节也记载了他呼召了他的第一批门徒，也医治人还有赶出邪灵。马可要他的读者知道，当然是包括我们今天的人，要我们知道耶稣都在一个一个地做这些事。这些事呢，也是耶稣当弥赛亚，当我们的救主一定要做的事。马可一开始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，放心吧，耶稣都做到了。是的，为了拯救你，耶稣都做到了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耶稣做这些事的意义是什么， 但是我们要先考虑一下，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做这些？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的儿子离开他荣耀的天堂，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做这些？简单来说，我们需要他做这么做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。除非耶稣来做这些，还有做他在世界上所做的其他的事，那我们罪人一定会永远灭亡。那么当我们看我们今天崇拜其他两段经文，我们就会被提醒我们真的是罪人。首先是创世纪第22:1-18，我先要承认这段经文的确是非常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了解，上帝怎么给亚伯拉罕这样的试验，叫他杀了他的独生爱子，这真的很难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试验，他正要杀以撒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上帝的天使就叫他不要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。然后耶和华就提供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。那么在这段我们并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或者我们的罪，但你如果是熟悉亚伯拉罕与上帝的关系的整个叙述，在创世纪里面，你就会知道上帝是多么耐心地带着亚伯拉罕，一直怜悯他，一直多给他机会，一直到我们这一段亚伯拉罕终于学会了，这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了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如果诚实看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也常常怀疑上帝的道，我们也常常不要用上帝的方法来做事，反而要用我们自己的聪明。我们甚至或许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会出卖我们的家人，为了让自己的道利益。至少我们常常不爱我们的家人如同爱我们自己了。结论是，我们虽然需要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他一切所做的，为了救赎我们。我们今天书信的结论也是这样。雅各书第1:12开始说，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，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这段前面的部分跟亚伯拉罕的例子，我觉得是蛮有关系的。在上帝的恩典与怜悯里，他会帮助我们忍受试探与试验，一直到最后。就像上帝很耐心地带着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也会继续耐心地带我们。真感谢主的怜悯。但是这段后面的部分提到我们常有的经验，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这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是的，我们常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试探的，然后我们就跟着那试探犯罪。那你自己最近是被什么样的私欲所试探的？ 是不是要讲别人的坏话？那你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，但是如果说出来就很舒服啊，所以你就说了啊，你就犯罪。或者你是不是被试探要偷懒？你应该工作，或者应该做造就别人的事，服侍别人而不是服侍自己的事，但是你就是不动，你偷懒，你继续玩电脑，继续滑手机，继续赖床，那这也是你的罪。结论是，你需要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做他一切所做的，为了救赎你。但是真感谢主，耶稣就是那么做的。今天马可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耶稣都做到了，都做完了，他一个地一个地都做了。我们先看一下他受了试探。那他受了试探，跟我们一样受试探，但是他跟我们所不一样的，他从来，包括这一次，他都没有犯罪。其实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，但是马太还有路加有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胜过一切的试探，并且他是为了代替我们而做的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迫切地需要耶稣来代替我们做到，因此我们的经文甚至告诉我们，圣灵是催耶稣到旷野去，为了赶快做这非常要紧的事。接下来耶稣的确就做到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稣受洗，这也是耶稣必须做的事。耶稣是受了约翰那为了悔改与赦罪的洗礼，因为耶稣已经在这时候已经在担当我们的罪，这是他必须做的事，他就受了这样的洗。那很清楚，这是很重要的事，因为圣灵上帝还有圣父上帝都特别公开地给耶稣盖章了。耶稣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，天就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。父上帝从天上宣布说，你这一位，就是你这一位刚受洗了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也喜悦你刚做完的事。是的，耶稣做到了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他的确已经在担当我们的罪。可能也就是在差不多这时候，同样的约翰有一天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。他担当我们的罪一直到了那十字架上，也在那里为着那些罪受到全部需要受的刑罚。是的，耶稣做到了。他这么做也就是在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并我们所有人的代替者，耶稣就是那只羔羊。当你自己受洗的时候，父上帝也说，你现在也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你自己受洗的时候，上帝也给你披戴，穿上耶稣与他完美所做到的一切，包括他完美地胜过一切的试探。上帝现在算你也是这么做的。我们经文最后提到耶稣开始宣讲上帝的道，包括要悔改信福音。耶稣讲道也是必须的，耶稣的话，他的道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今天的书信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用了他的真道生了我们。若回到我们的福音书经文，耶稣在那里自己开始宣讲这个道， 并且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，耶稣接下马上所做的就是开始呼召拣选他的门徒了，就是那些之后会继续宣讲上帝的道的人，这也是必须的，非常重要。耶稣甚至告诉他的门徒，听你们的就是听我。当然今天的牧师就是持续这使徒性的宣讲，特别是当你们的牧师站在这里前面，特别是当他穿遮盖他的白袍的时候，你们应该听他，特别是当他宣布说我赦免你们一切的罪的时候，耶稣自己宣讲上帝的道，他做到了，他也安排他的代表继续在教会里面宣讲上帝的道，这重要的安排耶稣也都做到了。那么当然除了马可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之外，耶稣在他世上的日子另外做很多事情，也都是必须的事情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他为了救赎我们，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但另外他设立了基督徒的洗礼，使人能与耶稣与他所做的都连接起来。耶稣也设立了钥匙职，就是他所赐给教会，他的教会那赦罪的权柄，这也好重要。第三，他也设立了圣餐，是多一种方法，多一种管道，上帝用来使我们与耶稣与他2000年前所做的一切都连接起来。这三个耶稣所设立的洗礼、钥匙指、圣餐，耶稣也透过这三个持续地在他的教会里面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在世界上都设立了、安排了这一切，他都做到了，都做完了。是的，今天的终点就是这个，为了救赎我们罪人，为了使我们亲自得到这个救赎的益处，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都做到了。一切他必须做的事，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宣布的是真的，成了，没有剩下他还要做的，更没有剩下你必须补充的，耶稣全部都做完了。因此你的永生已经开始了。那没错，你还没有到天堂，你还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也还有你的罪性一直缠绕着你，也有撒旦和外面的世界跟你的罪性一起天天都来试探你犯罪，常常真的很累。但是有一天，有可能不久，这一切的烦恼、这一切的痛苦都一定会过去，耶稣会再来，完全永远完成他2000年前所开始的，他今天所持续的拯救你的工作。是的，就像他2000年前在世界上的时候全部做完他一切当时所需要做的一样，他一定也会做完那最后所应许你他会做的事，就是带你上去到你天上的家，永远与他同在。感谢主的怜悯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